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扭头看看大师，再看看自己身边伙伴们殷切的眼神，唐三深吸口气，迈开坚定的步伐，一步步朝着教皇比比东走去。教皇注视着面前的唐三，目光中闪烁出一丝奇异的光彩。 你很出色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出色，不愧是他的弟子。你愿意加入武魂殿吗？ 看着教皇的双眼，唐三知道教皇这并不是试探，或许这是他给唐三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从之前武魂殿对唐三出手就能看出，如果他不能为武魂殿所用，他们必然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抹杀。但唐三也不是随便屈服之人。 谢谢您的好意，教皇陛下，不过我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安排，不想受到任何拘束。 既然如此，祝愿你未来能获得更大的成就，早一点踏入斗罗殿。 说着他将手中的锦盘递了过来，唐三感受着三块魂骨发出的强大气息，接过锦盘时内心不可遏制的剧烈颤抖了一下。这可是难得的三块魂骨，尤其是那闪烁着淡蓝色光芒的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，仿佛有种魔力一般牵引着唐三的心。四周投射而来的是贪婪的目光，唐三几乎是在贪婪目光的海洋中重新走回了伙伴之间。 我放弃，这三块魂骨中没有适合我的。 第一个开口的是小舞，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就低下头。 我也放弃，同样没有适合我的。我是食物系魂师，这些魂骨显然对我的实力没什么增幅效果。 史莱克七怪三人放弃，还剩下四个人，但魂骨只有三块。 急速前行之追风左腿最适合于敏攻系魂师，毫无疑问他应该属于竹青。至于爆裂焚烧之火焰右臂最适合强攻系火属性魂师，马红俊，他是你的了。至于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。 说到这里，大师停顿了下来，目光看向唐三和宁荣荣。此时他们两人的目光明显都落在了这块头骨之上。精神凝聚不论是对唐三还是对宁荣荣来说都有作用。唐三本身虽然不是以精神力为主的魂师，但他却有着紫极魔瞳这样的能力。本身又是控制系，智慧头骨对他未来的好处可想而知，而且这三块魂骨中这块头骨是最为贵重的。 我放弃。 不，三哥，他应该是属于你的，为了这最后的冠军你付出了太多太多，我们七宝琉璃宗也不会缺少魂骨，你就收下吧，有了他你这团队灵魂才名副其实啊。 唐三犹豫了，从他自身来看，他对这块魂骨当然极为渴望，可作为团队中的副队长，他又怎好只顾自己呢？在史莱克七怪中，七个人明显分成了四个部分，唐三和小五，宁荣荣和奥斯卡，戴沐白和朱竹清，马红俊自己一个人。现在戴沐白和朱竹清已经获得了一块魂骨给了朱竹清，马红俊也得到了一块，如果他拿了这一块，已经放弃的奥斯卡和宁荣荣就没有任何收获了。 小三，把你收藏的那块魂骨给荣荣吧，那块魂骨更适合他。 唐三心中一动，这才想起当初从十年那里得到的那块彩色魂骨，抬手从24条明月夜上抹过，彩光顿时出现在他掌心之中，顿时全场一片哗然。谁能想到唐三手上竟然还有一块魂骨？有哪个魂师会得到魂骨之后竟然不与自身融合，而是收藏起来？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，可偏偏唐三就这么做了。 荣荣，这块魂骨主幻境，也是一块智慧头骨，它比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更加适合你。 宁荣荣顿时大喜，他本来是要放弃的，唐三为团队付出了那么多，说什么都应该获得一块魂骨，但他心中多少也会有些不舍。此时有一块更加适合自己也是头骨的魂骨出现，可谓是皆大欢喜， 他立刻上前一步，毫不客气从唐三手中接过了那块七彩迷离的头骨，兴高采烈地朝着自己父亲方向看去。但看到父亲脸上的神色，宁荣荣却愣住了，因为他发现此时宁风致一脸的凝重。 你们已经分配好了吗？ 教皇并没有因为简单的颁奖仪式结束而离去，几位封号斗罗也都站在那里。大师眉头微皱，有些不明所以地看向比比东，教皇没有与他对视。 既然奖励已经分配好了，那这次大赛顺利结束，鬼斗罗、菊斗罗，把那个女孩拿下。 一边说着，比比东抬手直接指向了小舞，众人大惊。唐三几乎是下意识的一横身挡在了小舞身前，史莱克七怪其他人也纷纷上前。 教皇陛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菊斗罗和鬼斗罗可不会因为大师的话语而停止行动，两个人刚要动手，宁风致却快速的一横身挡在了他们面前。 教皇陛下，是不是先问清楚再说？ 宁宗主，请你自重，如果你再加以阻拦的话，那么七宝琉璃宗就是武魂殿的敌人。 宁风致脸色一变，教皇这话无疑已经说得很重了。虽然七宝琉璃宗根基深厚，又是最富有的宗门，但与武魂殿正面为敌并不是他的初衷。抬手阻止想要挡在自己身前的剑斗罗陈心，他轻叹了一声，挪开了脚步。 等一下！ 大师大步上前，来到史莱克七怪最前方，手腕一翻，那块长老令牌已经出现在掌中。 我也是武魂殿长老之一，有权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教皇陛下，你抓人可以，但先要把话说清楚。你凭什么抓我史莱克学院的弟子？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的那位弟子？如果他只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，我没有理由抓他。但如果他是一只化为人形的魂兽，我就有充分的理由将他拿下。 你说什么？ 大师猛地回身看向小舞，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以外，也都流露出了极其惊骇的神色。别人或许不知道，大师却再清楚不过，魂兽想要幻化成人形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修为超过十万年。小舞显得很平静，并没有因为众多目光的凝聚而显露出丝毫慌张之态。此时他冰冷地注视着教皇比比东。 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你就是当初那只漏网之鱼吧？ 是的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当初那只漏网之鱼。 哼，没想到你竟然会自己送上门来。 小舞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大哥，别问了，小舞他不是人类。 一边说着，唐三终于缓缓转身面向小舞。当小舞看到唐三的那双眼睛时，不禁愣了一下，因为他发现此时的唐三眼中并没有惊讶、质疑、诧异，有的只是柔情。 哥，你 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明白的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人类。 你早就知道？ 还记得我当初吃下的那株忘川秋海棠吗？吃下那株仙草之后，我的紫极魔瞳产生了异变，从而拥有了透视一切迷雾的能力。也正因如此，任何幻境类的魂技对我都无效。就是在那时候，我看出了你并非人类。 可是， 傻丫头，没有什么好可是的。你是人又如何？是魂兽又如何？我只知道，你是我的妹妹，也是我爱的人。 小舞只觉得自己脑海中仿佛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般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。在那相思断肠红从怀中滑落，令他身体气息泄露的一部分，他脑海中一片空白。他知道教皇是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， 他也想到了伙伴们会对自己产生的情绪，但唯独没有想到唐三居然早就知道了自己并非人类。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唐三没有排斥自己，而是表达了爱意。小五忽然感觉到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了，不论别人怎么看他，他都不在乎，唯有唐三这份危机中表露的爱深深地融入了他的心中。唐三搂住小五那温软的娇躯，拥他入怀。 想抓他，那么就先踏过我的尸体吧。 全场一片寂静，哪怕是教皇比比东在这个时候也没有追加命令。看着眼前紧紧将小五搂在怀中的唐三，他已经有些失神了。曾几何时，他也这样爱恋过。患难见真情，在这种时候，唐三说出的绝对不是甜言蜜语。一个男人肯为了一个非人类的爱人而付出自己的生命，这份爱是何等的珍贵。 奇怪一体，身为大哥，我怎能看着小五被抓？ 戴沐白横出一步，坚定地站在唐三身边，紧接着是朱竹清、马红俊、奥斯卡以及最后的宁荣荣，五个人脸上都流露着同样的坚定和执着。在这一刻，史莱克七怪就像是拧在一起的绳。弗兰德忽然笑了，和柳二龙大师二人对视一眼，黄金铁三角同时抬起自己的右手，刹那间灿烂的金色光芒凭空而起，澎湃的光芒瞬间在空中勾勒出了一个无比绚丽的黄金三角。 我们老的还没死，还轮不到你们这些小的挡在前面。我把所有赚的钱都存在校长室书房的密室里了，要是你们能够活着回去，记得把这些钱交给赵无极，让他办好我们的史莱克学院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